戏剧经典，音乐盛宴，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微信公众号，让戏剧照亮生活，让感动成为愉悦。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砖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一光波伴耳边。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登场，演员打小金军主演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显眼不必再发扬光大，不能作品是代代相传，论不能文章伪训，不能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会泡，你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空中笑林，国庆七天乐，会和相声名家名段。 说相声最好啊，就把这个嘴得练好了，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哦， 集锦曲艺经典。 骑着一头驴呀。 国庆七天乐，相声古曲大荟萃，空中笑林，咱们一块儿乐。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十一国庆假期期间，我们将为您奉上相声曲艺名家名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一段天津的老艺术家魏文亮和张志宽合说的劈水浒。魏文亮先生大家非常熟悉了，张志宽先生是快板书名家，相声也说得特别好，我们请您听听这段劈水浒。 在座的朋友们大家好，介绍一下，死人呐，他是 啊，谁是死人呐？ 那叫 此人， 对，此人呐，张志宽 就是我。 这个人呐，艺术相当的好， 不敢当， 好学呀，知识丰富， 差远了， 爱看书。 哎，这你说对了， 是吧？ 从小的时候就喜欢看书， 爱看什么书？ 我爱看一些个古典文学。 您瞧瞧，爱看古典文学。要既然这样，我问你个问题吧。 什么问题啊？ 现在社会上流传这么两句话。 哪两句？ 叫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请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还不好回答吗？ 您说说。 也就是说老年人啊看三国不好， 哦， 少年人看水浒不好。 为什么这个老年人看三国不好？ 三国里边正斗智斗法，老年人看多了容易变， 变什么？ 奸诈无比。 我记得你爸爸看了一辈子三国了，现在一定变曹操了吧？ 没有， 这二年还没变， 后二年也变不了。 这句话没有用啊， 没用。 少不看水浒呢？ 这句话可有用。 有什么用啊？ 大家都知道， 嗯， 水浒里边净打架斗殴， 是。 你看我那儿子了吗？ 是， 从小不让他看这书。有个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知道不知道？ 知道啊。 好不好？ 好啊。 好啊。 啊， 一集不让他看。 你为什么不让他看？ 我怕他看完以后变坏喽。 变什么呀？ 变成西门庆。 变谁？ 西门庆。老张啊， 笑什么呀？ 你的希望值太高了。 这什么意思？ 西门庆都变不了， 那他变是 最多能变一石青。 您就别鼓掌了， 你还是在偷鸡的呢。 变西门庆就不错了。 怎么还不错呀？ 西门大官人，有钱，大财主，趁七个药铺 啊，这没错。 你们孩子连七副牛黄解毒也拿不出来啊。 嘿，这倒实话。 变好变坏不在看书 啊、哦， 在于大人的引导。我认为青年人多看点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有好处。 是啊， 不但要看，而且要钻进去看。 哦，还得钻进去看， 看完之后自觉的还要爬出来。 那要是爬不出来呢？ 爬不出来，你拿那蛤蟆腿一逗弄不就出来了？ 河螃蟹呀、 啊，什么叫爬不出来呀、啊？你让他看吧。嗯，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让他找我。 找谁？ 找我。 找您干什么呀？ 聊了这么半天，不知我是何路人也， 不清楚。 我是水瓶。 您是什么？ 水瓶， 也保温吗？ 暖水瓶啊， 那可不就是暖水瓶吗？ 我是水浒评论家，简称水瓶。 您是水浒评论家， 评论水浒，评论电视剧原著沾水浒的边咱就评。 哦，是水浒你都能评论？ 那当然了。 哎呀，各位观众朋友们啊，水浒评论家到咱跟前了。 是， 大家能不能欢迎他当场评论评论？哎， 观众多热情， 就是热情。朋友们， 既然这样，我给大家评论评论， 当场评论。 这个电视剧《水浒传》有个主题歌，知道吗？ 知道。 咱们先唱主题歌，唱完主题歌，我接着评论水浒。 您还能唱这主题歌？ 怎么样？ 那你给来啊！大家都给我打一下节奏。 好好好。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看北斗啊，嘿嘿，看北斗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全都有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好好好好。 哎，你唱的真不错。 知道这叫什么歌吗？ 这叫好汉歌。 什么叫好汉？ 英雄啊。 水浒传里有英雄吗？ 有英雄马呀。水浒传里一百单八将个个是英雄。 我问你，谁是头一位英雄？ 那还用问？ 谁？ 宋江啊。 他怎么是？ 宋江号称及时雨，在水泊梁山做头一把交椅， 这不英雄吗？他可不是起义上梁山。 那他是？ 他是被人救上梁山的。所以他老想见皇上当奴才。他派那个燕青到处找那个妓女李师师，李师师长得漂亮，想送给皇上当金面礼，他为了招安。 哦， 所以现在请客送你走后门全从宋江那留下来。 是啊。哦，您的意思宋江不算英雄？ 不能算。 那林冲算英雄？ 林冲怎么算？ 人家号称八十万军掉头，他可是逼上梁山的。 林冲啊， 啊， 媳妇儿迷。 媳妇儿迷？ 他媳妇儿要不让高衙内给抢走了，他能上梁山吗？前一个阶段那么挤了他，迫害他，他都无动于衷啊！一看媳妇儿没有了，得上梁山吧。 啊，哦，这林冲也不算英雄。 这种人能算英雄吗？ 那李逵算英雄？ 李逵， 哎，傻帽， 大傻帽。 哎，李逵怎么傻帽 啊？ 李逵是忠孝双全。 孝谁呀、啊？ 孝顺老娘啊。 怎么孝啊？ 到了梁山以后一看，嘿，生活好。没忘老娘，赶紧回家接老娘到梁山上享福去。 倒霉啊。 怎么呢？ 他不接老娘，老娘还死不了呢。 为什么呀？ 接了半道老娘口渴，他给找水去了。这屋来个老虎，没吃早点，把老娘给颠巴了。 什么叫颠巴了？ 这早是这样，你为嘛不提前给老娘预备两瓶矿泉水？ 那阵有矿泉水吗？ 可乐呀，这个 不像话。再说李逵忠 忠谁呀、啊？ 忠宋江， 最后让宋江拿毒药酒给毒死了。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这种人他不是傻帽是什么呀？ 你看啊，真有的说啊。 哎，武松是英雄。 他怎么是英雄？ 武松打虎井阳岗，为民除害。 哦，为民除害 啊！ 首先说他破坏了生态平衡。 啊， 那个年代打只老虎算英雄，这个年代打只老虎看看，不怕你几天才怪着呢。 这倒是。人家武松啊，血溅鸳鸯楼，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杀了18口， 杀人多就英雄， 报仇啊！ 报仇谁害你？你杀谁去？喂马那个小丫鬟招你惹你了？他不也给宰了吗？乱杀无辜。 但是说现在武松他没感情啊！ 啊，您等会儿 啊， 武松怎么会没感情？ 他嫂子多爱他 啊 啊！你知道嫂子长得多漂亮，那个头，那个岁数，那个白净，那个性感。 嗨、什么叫性感呢？ 武松也是个傻帽啊。 怎么呢？ 得放着喝水不洗船的啊 啊！ 这不让我着急吗？这不是？ 你呀、别着急啊。那意思你意思呢？武松跟那嫂子得好了，那不是英雄， 那什么？ 那狗熊。 嗨，我假设。武松跟他嫂子好了，他嫂子心也受住了，西门庆也插不了腿了，他哥哥也死不了了。 哦， 两者相权，取其轻重。 哎，那评论家真能说啊！ 那是啊。 哦，这些个人都不算英雄， 不能算。 那您说说，谁是《水浒》里边的真正英雄呢？ 我要说出来，你知道暗身大拇哥、罢了、魏文亮，不愧为《水浒》评论家，说的你心服口服。 那你赶紧说说，谁是真正的英雄？ 潘金莲。 嗨， 潘女士，潘小姐。 哎，行行，您就别做动作了。大家都笑话你了 啊！ 谁不知道潘金莲是《水浒》里边的反面人物啊？ 你不懂， 我怎么不懂？ 潘金莲对历史的影响你不懂。首先说潘金莲的出身贫寒，从小卖给张大户家为奴，卖了人家了。 没错， 张大户有钱，大财主，50多岁，胡子留这么长。 我一会儿再说。 嗯， 50多岁，胡子留这么长，你看见了？ 我没有。 你看你拿过来就说， 那个年代30蓄须，50岁胡子留这么长了。 哦，50岁就为老人了， 老头了。 哦， 你看这老头啊，他老不正经啊。 怎么不正经？ 花心。他看人潘金莲长得漂亮、他调戏人家。 他怎么个调戏的？ 你看那个张大户一看这潘金莲，这不是这哈喇都流下来了。 他够像 莲儿。小鹏儿，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 你再看人潘金莲 怎么着？ 哦， 嘿啊，这能说不算英雄吗？ 啊， 就会那个，这就是英雄。我说这事发生在宋朝， 发生在唐朝，就那个，也不算英雄。 你听我说呀， 你说 潘金莲是大胆的反抗， 怎么反抗？ 你姐是干嘛？那么大岁倒霉德行，缺德样儿，你个难以前道。 哈哈，哎呀，潘金莲会说我们天津话， 张大户心里委屈啊。我妞儿，我太爱你了，我要不爱你，我怎得那个老丈人？ 他要续二房。 潘金莲说什么了？ 怎么说的？ 你们拿镜子照你倒霉德行，那他娶我做二房，你聊媳妇吧。我告诉你说，想娶我做二房啊，卖门卖门。 对， 哼，不买戏码，不打算订婚。这里有戏码什么事儿啊？ 这不都你那相声要条件里边的词儿吗？ 人家潘金莲不要彩礼，这是给后来的一夫一妻制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是啊， 张大户的气急败坏。你要不嫁给我呀？ 怎么着？ 我要把你给嫁出去。 哦，还要给嫁出去？ 全县城谁长得最寒碜、最丑，我让你嫁给谁？ 结果嫁出去了吗？ 嫁出去了。 嫁给谁了？ 县城里有个卖炊饼的武大郎。 哦，武大， 人称三寸钉、榆树皮，长得人不人，鬼不鬼，长得那个丑啊！潘金莲不知道啊。 就是啊， 等嫁过去那么一看呢， 呀， 看下吧，完了。那个年代潘金莲的命运就如此的悲惨。 哦， 后来看见武松了，这才迸发出来爱情的火花。 哦， 这也给后来青年男女争取自由恋爱、争取了婚姻自主迈出了新的一步。 你小心。 您别摔着， 还有动作呢。如果没有潘金莲向封建婚姻礼教的大胆反抗， 怎么着？ 你的爱人很可能被人卖掉，成为第二个潘金莲。 你爱人是第三个潘金莲，第四个潘金莲， 这怎么回事？ 这怎么说话呢？啊，大家谁不知道啊？潘金莲把自己的丈夫武大郎给害死了。 等会儿， 你说， 等会儿， 啊、谁害死的？潘金莲害死的 ？No 的， 嘿，那是武大郎死于没有经济头脑，他放弃了一次发财的机会。 他怎么会放弃呢？ 西门庆和潘金莲苟活了这么多日子，武大郎一点没发现。如果说武大郎的警惕性高一点， 怎么着？ 跟武松到王婆子家把西门庆给捉住了。那什么局面？你敢说西门庆的向武大郎的赔礼道歉， 还怎么着？ 那七个要付的赔过来四个。 哦， 这一打官司还就能赢过来？ 那是啊， 武大郎有钱了，谁还敢管他叫三寸钉、榆树皮？ 不敢叫。 嘿，武大郎捯饬也变了。 武大郎怎么打扮的？ 小背头。八字胡，金丝眼镜，西服领带，左手拿着大哥大，右手拿着 BB 机，坐着奔驰车，谁见面不得喊一声吴总？ 喊吴总呢？ 以后你想发财，你警惕性高一点。 不是，这财留着你发啊！我不发这财， 你不发？ 潘金莲多狠呐！拿那个毒药把自己的丈夫害死啊！ 大叔， 那个毒药多大的力量？ 鱼。 你忘这轰驴来了， 要不拦不住你呀、啊？谁拿毒药害的？ 潘金莲啊 ？No！ 没有 no 的， 那是西门庆从药铺把药拿出来，那毒就下在里头了、 哦，提前放好了。 他让王婆子转交给潘金莲，让武大郎喝。 哦， 潘金莲不忍心呐、 啊。那为什么呀？ 一日夫妻百日恩，他下不去的手啊、 哎。那怎么办呢？ 西门庆在楼下着急呀、啊。 西门庆真来了， 你怎么还不让他喝呀？ 那怎么办？ 急得西门庆都唱上了。 他怎么唱的？ 叫声金莲，你听我说，害死武大的好结合，毒药就在那药里边搁呀，快让武大把药喝。我脸上笑的是吆喝吆喝吆，我心里的急的是楞个里个楞。金莲，你不说话，着看着我来笑啊！我知道想让我抱一抱，抱一抱那个抱一抱啊，抱着我的金莲上花轿。 西门庆会唱这首歌， 潘金莲也着急呀、啊， 嗯， 急得他也唱上了。 他怎么唱的？ 你知我心太软，心太软，我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让我害死武大这个人，你知我根本没那么坚强，你知我心太软， 心太软。 武大郎说：“到这时候你心还软的？” 就是， 我得鼓励鼓励他。 怎么鼓励？ 妹妹，你大胆的快下手吧，快下手啊，莫回呀头，通天的大路。9999999啊！你开开那楼窗口啊，那竹竿的松了手啊，这打在了我的头啊！咱俩喝一壶啊，轰轰的交杯酒，老魏呀！ 嘿，西门庆会的歌真不少。 王婆子一看着急了 啊！ 都什么时候你们还唱啊？ 就是 噔噔噔上楼，逼着武大郎把毒药酒喝。 哦，王婆子逼着喝的。 所以武大郎的死是西门庆和王婆子害死的。 嗯， 潘金莲是无辜的，是上当受骗的，是被动的。 嗯， 因此我认为强加在潘金莲女士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 那怎么办？ 一律要推翻。 哦，还得推翻， 为她的名誉平反昭雪，并且命名为封建时代妇女的楷模。 你说这么热闹，谁承认呢？ 谁承认呢？我写了个报告，我递上去了。 递哪去了？ 水浒研究院。 哦， 没有一个星期，她真批回来了。 批回来了。 我拆开信一看，批了我俩字儿， 同意。 哎，玩去。 哎。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魏文亮、张志宽和说的《批水浒》，空中笑林，国庆七天乐，会合相声名家名段。 说相声最好啊，就把这个嘴得练好了，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哦， 集锦曲艺经典。 有个公 他骑着一头驴呀。 国庆七天乐，相声古曲大荟萃，空中小林，咱们一块儿乐。刚才听了这个劈水浒相声作品，下面我们就请您听一段水浒传题材的京韵大鼓名段闹江州的一个小片段。我们请您欣赏的是京韵大鼓一代名家孙淑君女士的演唱，请听闹江州。

他骑着一头驴呀。 国庆七天乐，相声古曲大荟萃，空中小林，咱们一块儿乐。好，下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青年评书演员萧蒲涛表演的小笑话《老梦囧事》。萧蒲涛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的弟子。熟悉我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还会记得啊，2015年的《京华英雄》系列评书当中，他也有非常精彩的作品。《老梦囧事》是一个系列作品，我们今天请您听听头一段。 老梦囧事。一天呢，老梦睡觉做了一个梦，在梦中啊，他成了一个超帅的船长，驾驶战船飘扬在碧波之上。突然，哎，远处驶了一艘海盗船，黑珍珠号。这船长啊，就是那臭名昭著的加勒比海盗杰克船长。这杰克船长啊，今儿不知道怎么了，特别的狂，那是口念山歌词，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哎，大伙儿笑场不奇怪啊，因为这老孟啊，当时在梦里他也乐出声了。好嘛，这杰克船长今儿病了吧？他今儿是海盗啊还是山贼？嘿嘿，这梦啊有些意思。不过呀，老孟这人好强，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梦里，他是绝不退让。于是大喝一声， 拿我的红色衬衫来。 这话说完了，有水手不明白，哎，船长船长，您不赶紧还击，拿红衬衫干嘛呀？老孟一听啊，心说好嘛，这水手吃生米新来的吧，连这都不懂啊。也别说，老孟这人呢心眼好，不懂他还给解释。 这样我万一受伤了，你们就不会因为看到鲜血而惊慌。 哎，好嘞好嘞。于是啊，水手下到下层把红衬衫拿来，老孟穿上红衬衫，拎着大刀，哇呀呀呀呀呀呀！啊，不不不，老孟啊是亲自指挥，水手们士气大振，大家是同心协力，把杰克船长和他这黑珍珠号给击退了。可咱们说呢，这杰克船长啊特别记仇。第二天，他叫上了道上的朋友，纠合了十几艘海盗船，过来就把老孟他们给包围了。这时候，水手们一瞧，赶紧进船舱，把红衬衫拿来。船长，船长，请您穿上红衬衫，率我们和这帮海盗决一死战。这老孟一看，直接一拍桌子， 拿我的白色毛巾来。 啊，挂白旗投降啊。 以上您听到的是青年评书演员萧蒲涛表演的老梦囧事。空中小林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我们出发吧。空中小林，咱们明天早上六点半再见。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再一次出发，屈原作词，王贝作曲，韩磊演唱。 当年的海风掀开厚重的面纱，梦和初心的队伍从脚下开拔，一条长路越走越宽阔，希望的田野开满了鲜花，古老的大地重生崭新的神话，诗和远方的目标还没有到达，千秋大业越来越壮丽。